呢个系阿兜为 LibriVox.org 提供嘅录音，2007年10月，香港走马穿行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，岑参。君不见走马穿行雪海边，平沙莽莽入黄天。轮台九月风夜空，一川碎石大如斗，随风满地石乱走。匈奴草王马正肥，金山西见烟尘飞。汉家大将西出师，将军金甲夜不脱，半夜军行窝上拨，风头如刀面如角，马毛大雪寒气蒸，五花连前旋作兵，莫中草黑沿水营，老骑闻之应胆怯，料知短兵不敢接，军师西门全献捷。完。LibriVox 嘅录音都系公众所有。